执念，捣乱了思绪万千。今生的风月被你多用了一些，爱此情牵连，我今年今往如烟。走惯的一切再美也不过知觉， 花花柳月怎复返，没有什么可遥远。花花柳月怎无眠，放不下的是从前。花花柳月太痴情，时间也从不还原。 在原点也惘然，等不到剧情的还原，情不变，爱不散，现实的世界不忍看。我在原点也惘然，等不到剧情的还原，情不变，爱不散，现实的世界不忍看。爱此情牵连，我今年今往如烟，走惯的一切再美也我知觉。 花花柳月怎复返，没有什么可遥远。花花柳月怎无眠，放不下的是从前。花花柳月太痴情，时间也从不还原。 在原点也惘然，等不到剧情的还原，情不变，爱不散，现实的世界不忍看。我在原点也惘然，等不到剧情的还原，情不变，爱不散，现实的世界不忍看。